场，我想离开，你会陪我吗？天长地久和永远，我从此不再去想，笑着流。忘了怎么唱歌，张开心的翅膀。

长存在心底的倾慕，一秒够细数，每秒每晚仿似大道，偷走的青春一天天变老，只可追忆到，想追追不到，夕阳无限好。黄昏，本想去凭爱去换最灿烂一生，想不到长吻带来更永恒伤感，夕阳无限好，却是近黄昏。夕阳平常事，然而每天眼见的永远不相似。 是啊，第六感开场的第一首歌曲来自陈奕迅演唱的《夕阳无限好》。陈奕迅对歌词把握的非常的出色，嗓音有一点点的沙哑，带点悲伤和沧桑的情绪，很能够打动人，也不由自主的向歌曲的主题靠近。岁月不饶人，时间的车轮使多少人多少景象变得一去不复返。 走出了层层森林。 晚钟是一首老歌，翻唱的版本也是有很多个，而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蔡淳佳翻唱的版本。整首歌词透着送死雅韵，文以曲为贵，这首歌词短短几句却道尽了少女的情怀，初恋的美好，故事情节曲折跌宕，用词含蓄精辟，实属经典的难得之作。继续来听光良第一次。 还是没把握，还是没有符合你的要求，是我自己想的太多，还是你也在闪躲？如果真的选择是我，我鼓起勇气去接受，不知不觉让视线开始闪烁。哦，第一次我说爱你的时候，呼吸难过，心不停地颤抖。哦，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，失去方向，不知该往哪儿走。那是一起相爱的理由，那是 车厢里，我最爱你，爱你。

这是一种淡淡的伤感，也是伤心，但是伤心当中又有三分的执着和期待。这是来自孟庭苇演唱的《风中有朵雨做的云》。孟庭苇的歌每一首都是诗，那是纯真年代特有的美好的感觉，淡淡的忧思，少女般的情怀，无论是谁都会不由自主地沉醉在她柔情似水的歌声当中。继续来听到的是黄大炜演唱的《让每个人都心碎》。

起老狼，想到这一首《同桌的你》，总是会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怀旧感。也许你跟我一样，听过歌，看过现场，但是没有看过那个时代的 MV。 当年的这首《同桌的你》让音乐人高晓松和歌手老狼同时名扬天下，但这首歌曲也是带给两个人的爱情却完全不同。这里是好音乐电台，我是舒雅，我总在你身边。继续来听到的是江美琪和张志成演唱的《爱情》。 alone, trying to grow. Making my way down that long winding road, had no reason, no rhyme, like a song out of time. There you were standing in front of my eyes. How could I be such a fool to let go of love and break all of the rules? Girl, when you walked out the door, left a hole in my heart, and now I know for sure. 额头，原来泪也会痛，倒流心中怎么麻醉也没用， 深呼吸一分钟，爱突然的刺痛，你狠狠甩开我沉默的手，仿佛就剧终，草戒指在手中， 像句点的折磨、 哦、明天 以后 爱变成了问候， 爱不爱都痛， 因为我懂， 最后你要自由。 特价房大平台，房天下，房点儿 com 提醒